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都说民以食为天，虽说现如今咱这生活过得好了，想吃什么都能吃上，可是随着大家挑选的种类不断增加，咱老北京一些吃食就慢慢的淡出了百姓的生活。在北京有很多喜欢京味文化的朋友，也有很多外地朋友对北京感兴趣。这些人凑在一块儿，只要聊天，出不了10分钟就能把这话题说到吃上。在北京能吃的花样太多了，各种老字号，各种私房菜，只有您想不到的，没有在北京吃不着的。这两天咱就围绕着吃的话题说说，在北京哪里好吃，都吃什么。金秋十月放长假，阿龙陪您逛京城，带您看看旅游景点，给您讲讲神话传说，和您尝尝老字号的味道，再听听老字号的传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11京城7日游第6集。美国有一本畅销书，这书里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，说如果您一生要做1000件事，其中有一件就是要到丽家菜馆去吃饭。这丽家菜馆可不是美国的西餐厅，也不是老外的洋快餐，而是咱北京城里的一个官府菜馆。估计听到这儿啊，肯定有人说，一个饭馆还能写进美国畅销书，这夸张点吧。您还别觉得我吹，这丽家菜能写进书里头可真算不上什么。您听听去过那儿的客人就知道这丽家菜有多厉害了。丽家菜馆没有大的店面，就藏在北京后海的洋房胡同里。别看店小，可这菜做得香啊，不光咱这平头老百姓喜欢，就连外国总统首相都喜欢。您像早先加拿大总理、冰岛总统、澳大利亚总督全来过，除了这些政客，还有拳王阿里、比尔盖茨，那也都是丽家菜的客人。所以您听听，这丽家菜算是应了这句话，酒香不怕巷子深呢。丽家菜馆的东家外带掌勺大厨都是一个人，名叫丽善林。这老爷子有点意思，别看饭菜做得这么出名，可丽善林上学的专业跟这琴行一点关系不沾。厉老爷子早先在辅仁大学学化学专业，之后还进修过建筑、航空工程，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。退休之前担任首经贸大学数学系教授。您说搁咱现在看，就这些专业知识哪样也用不到做饭上。 不过您别说，人家这位厉老爷子可不这么想，在饮食上这颜色搭配、酸碱比例，甚至大盘小盘如何码放都需要研究。厉老爷子就利用自己学的建筑学、化学知识来琢磨。其实对于厉善林来说，对做饭的兴趣从小就有。厉老爷子从小就爱在厨房转悠，喜欢看家里厨子做饭，而且家里的伙食也好，好到什么份儿上呢？传说呀，人家家里打小吃的是御膳。那听到这儿您肯定琢磨了，除了那些皇子皇孙们，谁家孩子能吃御膳长大呀？所以我说传说嘛，但是呢也得跟您说说，难道说这厉老爷子跟皇上有关系吗？其实如果论血缘，这厉家跟皇族啊还真是没什么关系，只不过厉善林的祖父厉害。厉家那是满族整白旗，厉善林的祖父名叫厉顺庆，早先那可是朝廷里官居二品的高官，专门负责保卫和管理宫廷膳食的，像慈禧同治和光绪皇上吃的每一道菜都得由厉顺庆负责监督。厉善林小时候最喜欢听祖父聊聊宫里的事儿。据传说，慈禧老佛爷一个人一顿饭需要128位厨师帮他做，每天正餐早中晚三顿饭，每顿都是150多道菜，用4张桌子摆，那都摆得满满当当的。不过您说这慈禧真能把这些都吃光了吗？人家那吃的不是饭，吃的是排场。厉顺庆因为伺候这些皇族周到，所以经常得到慈禧的赏赐，这赏赐里边最多的就是膳食。这么多饭菜吃不完呢，慈禧经常一高兴抬手就赏给了厉顺庆，所以经常这厉顺庆都能往家带御膳。您说这厉善林是不是得说是吃御膳长大的？厉顺庆这个人不光负责管理皇宫的膳食，还利用这种便利条件把很多宫廷菜的配方和做法都记了下来，尤其是慈禧的膳食。所以您别小看这本菜谱，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紫禁城御膳房机密。您得知道在皇宫里头那是有规定的，这御膳是严格保密，这本菜谱相当于历届的传家宝，传了两代，一直传到厉善林手里。厉善林本来就对做菜感兴趣，这回可好，他做的饭不光沿袭了宫廷菜的做法，还加上了很多自己的研究，把这宫廷菜做的是炉火纯青。其实好些人吃过之后就打听，问这厉家宫廷菜怎么这么好吃。人家厉善林说了，这机密不能透露太多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说，那就是饭菜必须是原汁原味。打个比方，清朝时期皇宫里头还没有味精这种调味品，再有一个，为了皇上的安全也不允许随便加入任何添加剂，所以甭管这饭菜什么味道，那都是出自原料本身的味道。第二个原因，现如今这厨房用具太多了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什么微波炉啊、高压锅呀，全能做饭了，可想当年没这物件，只能是靠灶火做饭。不过正是这种慢工出细活才能制作出不一样的精品。厉家菜到现在都是一样，每天就做几桌菜，您想吃得提前预定，否则去了都吃不上。想想也是，花了一天功夫做的菜肯定跟速成品是不能比的。琉璃厂咱们都熟吧，老北京的文化街，古玩字画比较多。可是您殊不知啊，在这条大街上除了文玩店铺出名以外，还有一家店铺出名，干嘛的呢？北京老字号，专卖正宗酸梅汤的。这家店铺就是专卖酸梅汤而出名的信远斋。说到这儿您可能琢磨了，来这儿的都是一些文人雅士，要不然就是学生，买个笔墨纸砚呢，看个古玩字画，那是兴趣和享受。怎么一个卖酸梅汤的还能在这地界出名呢？其实啊，这字号能出名还得说和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有着一定的关系。 乾隆年间，乾隆开馆打算编修《四库全书》，纪晓岚就带着一大帮翰林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忙活起来了。为了搜集资料，纪晓岚他们可是每天往这琉璃厂跑，干嘛来呢？看书啊。琉璃厂那会儿书多，甭管是新的旧的，只要您下功夫找，一准能找到您想要的。编修《四库全书》可不是一个美差，这书一编就是十年，春夏秋冬，纪晓岚他们全都扎在琉璃厂里忙活。冬天的时候天冷，冷风吹得跟小刀子似的，他们一帮人就随便找一个旧书摊待着，再不成就支着火炉子取取暖，好歹能凑合着过去。可是到了夏天，这罪可就受大了。那会儿没空调，没电风扇，三伏天您躲哪儿都跟闷罐似的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这些人只能是喝点凉茶解解暑。当时在琉璃厂里有个衡水来的买卖人，姓肖，支了一个茶水摊，常年伺候那些在这儿看书逛街的人。自打纪晓岚他们进驻琉璃厂以后，这位肖掌柜的就天天过来给这些官爷送茶水。这天肖掌柜的跟往常一样又来到书摊给纪晓岚他们送茶水来了。一位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有意无意的搭了两句话，我说肖掌柜的呀，你这也挺辛苦的，每天过来送，说实话我们哥几个喝着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您瞧瞧这几位官爷说的，我这是小本买卖，还多亏您照应呢，不辛苦啊，不辛苦。俩人一边说着，这位大学士就打眼往旁边看了一眼，就看这帮人包括纪晓岚在内全是四脖子汗流，于是扭脸就接着问说，肖掌柜的，你这除了茶水就没别的了，种类多点你也能多挣点钱呢。这位爷，我哪见过那么多世面呢，就知道喝茶水解渴，别的我也不会呀。听完这个，大学士眼珠子一转，这么着吧，你等我几天功夫，我给你找一方子来，你试试，没准啊比这茶水受欢迎。哎呦，这位爷那感情好啊，我这儿啊先谢谢您了。肖掌柜的走了以后，也不知道这位官爷要给他找什么方子，心里边有一搭无一搭的没在意。谁想到几天过后，这位差爷还真给他拿了一个方子回来。您想想，翰林院可是守在皇上身边的重要机构，吃的喝的即便是没皇上好，那也赐不了。这回这位大学士就是跑到宫里，特意从御厨那儿淘换了一个宫廷制作酸梅汤的秘方。肖掌柜的一接过这方子，脸上都快乐开花了，赶紧按照方子上写的回家研究去了。打那以后，这肖掌柜的每天卖的和给纪晓岚他们送的，就把这茶水改成酸梅汤了。冬天卖常温的，夏天这肖掌柜的还特意买点冰块降温，卖冰镇酸梅汤。四库全书修了十年，肖掌柜的这酸梅汤也跟着是越卖越红火，周围开买卖的或者来这逛街的全都喜欢喝，别的不冲，就冲这宫廷秘制四个字就够吸引人的。随着买卖越做越红火，早先的小摊儿也改成了店铺，这肖掌柜的还特意起了一个名号叫信远斋。日子一久，除了酸梅汤以外，这肖掌柜的还增加了很多其他的品种，像什么蜜饯呐、果脯啊，信远斋一下成了琉璃厂的明星店铺了。早年间的北京行业，无论您是干什么的，都会有一个行业祖师爷。刚才咱们也说了，这信远斋是以卖酸梅汤出的名儿。我这儿也给您说个题外话，您知道这酸梅汤的祖师爷是谁吗？这位祖师爷就是咱们都不陌生的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。话说到这儿，您可能得纳闷了，要说这珍珠翡翠白玉汤跟他有关系，那倒可以理解，可这酸梅汤怎么也跟他有关系呀？据说这酸梅汤就是朱元璋发明的。 相传元朝末年，朱元璋是一个卖乌梅的小商贩，当他做买卖到了襄阳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湖北荆襄一带闹瘟疫，结果自己也被染上了，病倒在旅馆里。生病虽然难受，可是买卖不能不做呀。这天朱元璋到库房里拿乌梅，忽然间闻到一股乌梅的酸气，就感觉这精神突然好了。于是朱元璋灵机一动，便用乌梅搭配山楂甘草一起煮成酸梅汤天天喝。您还别说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瘟疫竟然好了。这回朱元璋算是知道了这酸梅汤可以治病，于是赶紧熬制，出门改卖酸梅汤了。后来朱元璋当上了皇上，别看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可是喝酸梅汤的习惯却没变过。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，不过要是用咱们现在的医学道理来解释也不是不可能。您瞧，这酸梅汤里主要原料之一就是甘草，在中医理论上这可是清热解毒、缓解疼痛的。所以朱元璋当初得瘟疫的时候，每天喝酸梅汤正好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。在这之后，朱元璋经常领兵打仗，整天日理万机的，身体肯定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。而酸梅汤不仅能起到提神的作用，还能去除身体里的有害物质。朱元璋就把这酸梅汤当成了调理养生的饮品了。直到民国时期，好多专门制作销售酸梅汤的店铺都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。酸甜可口的酸梅汤既能解暑，也能帮助消化，促进食欲，对人体健康非常好。现如今这市面上各种品牌的酸梅汤那是多了去了，不过您平时在家您要想喝上这口的话，其实自己就可以熬。虽说呢不能跟宫廷秘方相比，但是味道也不错。这方法很简单，有兴趣您可以试试。酸梅汤制作的方法，原材料是干乌梅半斤，山楂半斤，乌枣适量，桂花一两，甘草一两，冰片糖或者红糖适量。准备好这一切，这熬制酸梅汤就开始了。您从干货市场买回家的干乌梅和山楂必须先要加水泡开，之后连同少量的桂花和甘草一块用纱布包起来，接下来就进入到熬制的环节了。平常家用的钢铸锅注满水，放上纱布包，大火烧开。等这水烧开之后，加入适量的冰片糖或者红糖，再用小火熬6到7个小时。您看这一大锅水熬去一半的时候，这酸梅汤就熬好了。做好的酸梅汤一次喝不完，可以放在冰箱里存放几天，但是在常温下酸梅汤很容易变质，如果看到表面有泡沫了，就说明已经变质，不能再喝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在北京说吃，真不是短短半小时就能说全的。瓷器口的豆汁店，大顺斋的糖火烧，都一处的烧麦，奶酪味的宫廷奶酪，这些小吃还是咱现如今能吃到的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很多早已失传的北京小吃。您比方这雪花丸子，估计好些年轻人呢都没听说过。还有这赠糕，老北京有句歇后语叫赠糕一屉顶一屉。其实要说呀，我也是个80后的孩子，还有很多老北京的吃食我不知道。哪位听众您要是知道，可以给节目写信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眼瞧着节目该结束了，趁着结尾我给大伙推荐几个秋季养生的食品。经过一夏天，这身体的消耗比较大，所以好些人呢这身体就比较虚。您比如体重减轻，食欲不振，在中医里头讲究虚则补之，所以初秋进补对恢复体力、提高抗病能力

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意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。走出来，在我广袤的蓝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想跟早相见，分享朴实无华，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。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想脸颊，举过担当，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清香， 雨来时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，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，光辉的梦想千千年生光，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回响， 阳光下我们欣喜着我也的芬 是。